经卷第18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南信解品第34-2，布施波罗蜜多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布施波罗蜜多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布施波罗蜜多中记自性故。境界：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境界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记自性故。内空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内空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内空中记自性故。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记自性故。真如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真如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真如中记自性故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法界乃至不碎界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法界乃至不碎界中记自性故。苦圣地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苦圣地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苦圣地中记自性故。极灭道圣地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极灭道圣地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极灭道圣地中记自性故。色境律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色境律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色境律中记自性故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中记自性故。八解脱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八解脱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八解脱中记自性故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中记，非复非解。可以过？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中记自性故。四念住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四念住中记，无所有性，为四念住中记自性故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中记，非复非解。何以过？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中记，无所有性， 为四正段乃至八圣道之终极自性故。空解脱门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空解脱门终极无所有性，为空解脱门终极自性故。无相无愿解脱门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无相无愿解脱门终极无所有性，为无相无愿解脱门终极自性故。菩萨实地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菩萨实地终极无所有性，为菩萨实地终极自性故。无眼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无眼终极无所有性，为无眼终极自性故。六神通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六神通终极无所有性，为六神通终极自性故。佛实力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佛实力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佛实力终极自性故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终极无所有性，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终极自性故。无妄施法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无妄施法终极无所有性，为无妄施法终极自性故。恒住舍性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恒住舍性终极无所有性，为恒住舍性终极自性故。一切智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一切智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一切智终极自性故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终极无所有性，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终极自性故。一切陀罗尼门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一切陀罗尼门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一切陀罗尼门终极自性故。一切三摩地门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一切三摩地门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一切三摩地门终极自性故。欲留果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欲留果终极无所有性，为欲留果终极自性故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终极自性故。独觉菩提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独觉菩提终极无所有性，为独觉菩提终极自性故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终极无所有性，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终极自性故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终极，非复非解。回顾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终极无所有性，为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终极自性故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有不勤精进，未种善根，具不善根，恶有所摄，随魔力行，懈怠增上，精进微劣，思念恶慧不得切罗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不勤精进，未种善根，具不善根，恶有所摄，随魔力行，懈怠增上，精进微劣，思念恶慧不得切罗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色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色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想行识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眼处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眼处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眼处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耳鼻舌身意处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色处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色处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色处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声香味触法处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眼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眼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眼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色界、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耳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耳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耳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。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果清净。果清净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回过，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鼻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鼻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鼻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果清净。果清净即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回过，是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舌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舌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舌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身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身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身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意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意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意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地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地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地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水火风空世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善现，无明清净，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无明清净。黑果是无明清净，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黑果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黑果是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境界安忍精进精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可以过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内空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内空清净。回过是内空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边一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可以过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真如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真如清净。何以过是真如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八戒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即果清净。果清净即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。可以过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苦圣地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苦圣地清净。黑果是苦圣地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即灭道圣地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。可以过是即灭道圣地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 我别无断过。三千四境律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四境律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境律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三千八解脱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八解脱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四念住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四念住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念住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空解脱门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。可以过？是空解脱门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菩萨实地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菩萨实地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无眼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无眼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无眼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六神通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六神通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六神通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佛实力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佛实力清净。可以过？是佛实力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死无所谓死无碍解 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死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可以过是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无往事法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无往事法清净。可以过是无往事法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恒住舍性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。何以过是恒住舍性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善现一切智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一切智清净。何以过是一切智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。可以过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。可以过是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。可以过是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欲留果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欲留果清净。何以过是欲留果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。可以过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都觉菩提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都觉菩提清净。可以过是独觉菩提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。何以过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何以过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现色清净即 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色清净。可以过是色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想行识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受想行识清净。可以过是受想行识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眼处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眼处清净。可以过是眼处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耳鼻舌身意处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。可以过是耳鼻舌身意处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色处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色处清净。可以过是色处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香味触法处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。可以过是声香味触法处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眼界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眼界清净。可以过是眼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可以过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耳界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耳界清净。可以过是耳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声界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可以过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鼻界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鼻界清净。可以过 是毗戒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相界、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及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及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可以故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舌界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舌界清净，可以故，是舌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可以故，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身界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身界清净，可以故，是身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可以故，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意界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意界清净，可以故，是意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可以故，是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地界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可以故，是地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可以故，是水火风空世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 无明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无明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、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行、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不施波罗蜜多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境界安忍清净净虑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内空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内空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亦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亦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真如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真如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真如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善现，苦圣地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苦圣地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即灭道圣地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即灭道圣地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即灭道圣地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然现四净律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净律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四无量，四无色定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四无量，四无色定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四无量，四无色定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三现八解脱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八解脱清净。可以过？八解脱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闪现四念住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四念住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四念住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四正断，四尘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闪现空解脱门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空解脱门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空解脱门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闪现菩萨十地清净，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即菩萨十地清净。可以过？是菩萨十地清净，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卷第183。